童年的梦摇啊摇，摇篮曲和他们的音乐故事之二，土豆烧牛肉和舒伯特摇篮曲。舒伯特是音乐史上的大音乐家，奥地利人。他的一生啊，贫穷潦倒，只活到31岁呢，便夭折了。然而留给后人的音乐财富却是难以估量的，光是艺术歌曲啊，就有600多首。那么在舒伯特逝世将近200年的时候啊，今天全世界的人呢仍然在唱着他的《魔王》《鳟鱼》《菩提树》《小夜曲》《野玫瑰》《摇篮曲》这样的一些名曲。他的歌曲呢形象鲜明，优美抒情，情真意切，把歌曲的表现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上。在欧洲的音乐史上，舒伯特被尊称为歌曲之王。然而这位天才的音乐家却常常饿着肚子过日子。那个时候呀，舒伯特生活得很贫苦。有一天晚上呢，他没有吃饭，饿着肚子在街上徘徊，希望能够碰见一个熟人借点钱好充饥。但是啊，好久也没有碰到熟人。这个时候呢，他就走到了一家豪华的酒店门前。他走了进去，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他忽然发现饭桌上有一张旧报纸，舒伯特就拿起来随手翻看着。他看到上面有这样的一首小诗，小诗写着：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儿，妈妈双手轻轻摇着你。这首朴素动人的诗打动了我们这位作曲家的心灵，他眼前出现了慈爱的母亲的形象。是呀，在那宁静的夜晚，母亲轻轻地拍着孩子，哼唱着摇篮曲，银色的月光透过窗子照在母子俩的身上，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呀。舒伯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拿出一支铅笔，一面哼唱着，一面急速地谱写着旋律。舒伯特写好之后呢，他把歌曲交给了饭店的老板。这位老板呀，虽然不懂得音乐，但是他也觉得这首曲子确实很好听。同时呢，他也看出了舒伯特当时的困境，于是就给了舒伯特一盘土豆烧牛肉作为交换，留下了这首曲子。多年之后，这首歌的手稿被送到巴黎拍卖，竟以400万法郎起价。这样出色的音乐家却到了要用作品去换取一顿晚饭的地步，这样出色的音乐作品竟然只是换来了区区的一盘土豆烧牛肉。这样两个事实，无论其中的哪一个，都是会让喜爱舒伯特和他的音乐的人们唏嘘和心疼的。但是妞妞一直都不这样来看待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妞妞的记忆里始终是很可爱、很率性的，因为它的主人公是舒伯特。在妞妞的印象里，舒伯特一直就是一个流浪的、快乐的、率真的波西米亚人的形象。波西米亚人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就像卡门，就像艾斯梅拉达，热情奔放，无拘无束，随遇而安，带着一只会表演节目的小山羊四处流浪，一路吟唱。当然，舒伯特没有小山羊，他的身上呢也没有丝毫与波西米亚相关的血统，但是他却具有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态度和精神气质。他总是带着天真热情的笑容，他喜欢随性的生活。他的创作可能仅仅是为了在好朋友聚会上的一次展示。他曾经在一位显赫的公爵家担任家庭教师，但是每一次拿到钱之后就招呼朋友们欢聚，花光之后再接受朋友的接济。他灵感所至，甚至把曲谱写在账单的背面。他的吟唱从来不是为了高爵显位和荣华富贵的。他的许多艺术歌曲的诞生都是由于受到了文字作品的触动，或是出于对某位作家的酷爱，比如 歌德和席勒。他会自得其乐地给一首诗编配不同的曲子，直到他认为文字和曲调相得益彰为止，然后呢，再兴致勃勃地唱给亲朋好友，如此而已。但是他已经心满意足了，甚至于他生命的初始和消亡都很有些波西米亚的味道。他是母亲生养的14个孩子中幸存下来的5个之一，而我们知道波西米亚那种流浪的生存方式决定了每一个生命就是必须接受一种大自然式的生存选择的。而舒伯特的生命也终结于一种波西米亚式的挚爱之中，只是这种爱是对于友人的。他一直十分的崇拜贝多芬，1822年他把自己所作的法国歌曲主题四首钢琴变奏曲奉献给了贝多芬。1827年贝多芬病危的时候，舒伯特两次去探望他。1827年的3月29日，舒伯特举着火炬参加了贝多芬的葬礼。时隔一年，也就是1828年的11月18日，舒伯特已经病得神志昏迷了，还发出了抑语。他说，贝多芬不是睡在这里吗？第二天，他就离开了人间，年仅31岁。他的哥哥费迪南德按照舒伯特的要求，把他葬在了贝多芬的墓旁，也就是维也纳的韦灵公墓。1888年，舒伯特和贝多芬的墓一起迁葬到了维也纳的中央公墓，原来的韦灵墓地成为了舒伯特公园。所以啊，用一首歌去换一份土豆烧牛肉的行为发生在舒伯特的身上，是很有些俏皮和天真的味道的。尽管不可否认其中不乏生活拮据的无奈，但是对于这位具有波西米亚气质的音乐家而言，却也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任何的尴尬和造作。因为一路吟唱的流浪者用自己的歌声去满足肠胃的饥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况且在一个夜晚，既巧遇了让自己灵感蒸腾的诗句，又满足了温饱的要求，而且即兴的创作还让一位素不相识而且不懂音乐的路人，也就是那位饭店的老板觉得动听。谁能说这样的夜晚对于一个流浪的歌者而言不是妙不可言的呢？所以啊，这个夜晚的经历是很可能会让舒伯特在回想起来的时候顽皮的笑一下的。而对于我们这些后人而言，似乎也应该对那个夜晚心存感激，因为我们的音乐家在最需要食物的时候得到了一份土豆烧牛肉，而且帮助他的正是他引以为生命的音乐，而且那段音乐还是一首温馨的摇篮曲。在写下这些旋律的时候，我们的音乐家脑海里浮现出的是母亲在摇篮边轻声吟唱的情景，而这样的安排真的已经很美好了。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